稍等一会儿，20点的全国版我们还会再听一遍哈。那接下来关注近期歌坛热点的资讯啊，林忆莲呢岁末要推出一张新的专辑，但是有消息说是最后一张啊，说她要淡出歌坛。但是他的经理人则说 Sandy 做音乐和对工作的安排有他明确的想法和主导权，100%尊重他。这张专辑花了3年制作，是他给歌迷最有诚意的一份礼物。至于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将来再说吧。最近北京很冷哈，我们来听一首为你我受冷风吹， Sandy 林忆莲。 为你我受冷风吹，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没有任何的不安，更为之对待。 许不一定都要释怀，我也认真过了，付出多过获得，但愿他们记得，感动的每一刻。 蔡健雅一首探讨生死话题的新歌《遗书》，选自她新的专辑《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啊。最近在北京举行了先听会，她也自曝呢，曾有多年忧郁症啊，更有胸闷的症状，经常起床之后呢，无法吸到第一口的空气，只能与忧郁对抗。现在谭雅心态转变，从飘着变落地，并且穿球鞋接地气，告诉自己要开心，用对话来自我疗愈。他说呢，现在知道有很多事该放手就放手，该发生就要发生，不要再折磨自己啊。确实我们面对的一定要面对啊，要勇敢的和自己的负面情绪和平共处。其实作为明星很关键的一点就是需要有心理准备来面对人气的潮起潮落，没有谁一直能够维持在一个巅峰的状态，有上坡自然有下坡，是一个曲线的啊。比如说现在最红的当红小生啊，曾经有人形容他火起来的速度呢比高铁还快，可是一年前呢他还是一个小白啊，要靠音乐创作来纾解压力。然而一年之后呢，靠偶像练习生的爆红让他迅速成为了现在的流量代名词啊，每天都是明星势力榜的冠军。但是在参加了偶像练习生之前啊，在他最迷茫最孤独的时候，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来创作，最后能够浮出水面，背后付出了很多。我们来听一下蔡徐坤首张唱片 One 当中的这首 Pull Up。 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 Drifting down, down, down. I can sleep at night. Been going around, around.

我们听到这是去年陈绮贞的一首 ST 叫做《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最近呢，陈绮贞在台北举办了暌违五年全新的专辑《沙发海》的记者会，她透露呢，去年跟高中好友两个女生去挑战这个美国啊、非常著名的一条公路66号啊，其实非常浪漫，但是还蛮艰苦的，横跨了5000多公里的旅程啊，途中呢还将车开上了安全岛。过程虽然很刺激，但他笑称的太危险，还是不要再来一次好了。对于歌手而言呢，最尴尬的就是被认错人啊。陈志鹏最近在微博上自曝被机场的工作人员误认成了薛之谦，他表示呢自己戴上口罩上飞机，机长、乘务长、空姐、空少一致对自己非常的热情细心啊。然后呢跟机组人员合影，合影之后呢，空姐贴心的在他昏昏欲睡的时间递上了一条温馨的纸条，上面写着谦谦，天冷了注意身体，你好 nice。 薛之谦后来也转发说，哥不要说了，我们都爱于谦老师。哎，于谦老师有在转，还蛮搞笑。我们来听一下陈志鹏上榜的新歌，叫我就爱你呀。 走过街角我又遇见你，你穿着浅蓝色百褶裙，微风轻轻摆动你那撩人秀发耶，而我把你装进眼睛里，树影摇影我鼓起勇气，冥冥中走向前靠近你，心动从这一刻起，希望能够守护你，故事的开始很美丽。勇气，冥冥中走向前靠近你，心动从这一刻起，希望能够守护你，故事的开始很美丽。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十位，杜德伟起来。第九位，好妹妹，我的爱对你说。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 第八位，李建清，找到你。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 第七位，林玉群，如果重来。 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 第六位，李荣浩，耳朵。 所有的感动 为任素汐，胡广生。 走走停停不如定定。 第四位，陶晶莹，没有你就没有我。 没有你就没有我。 第三位，诺尔曼，野马的睫毛。第二位，苏丽生，爱后忧郁症。 我想问问自己到底在哪里。 本周冠军曲，王铮亮，你从未忘记。 你从未忘记，也从未远去。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桥上走的那一句，我没到你别起雨，你就把头转过去，拨给我消息，我欠你啥子吗？我啥子都不欠你的，你问我真理没真理，走走

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餐桌上的40年主题征文活动颁奖典礼暨朗诵会在北京市东城区第一图书馆举行。本次活动组委会由北京市商务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市妇女联合会等单位组成，通过征集百姓身边故事，展现改革开放40年群众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以饮食文化为时代缩影，以文字声音为传播载体，生动记录首都商务服务业健康有序发展，真实反映商务工作者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做出的重要贡献，增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满足感，坚定改革开放发展的信心。本次主题征文活动历时3个月，通过前期的宣传报道以及企业门店、社区、学校、协会等渠道的广泛宣传，引起了广大市民百姓强烈的情感共鸣。活动收到来自全国以及海外的文字、音频投稿作品6000余篇，大家踊跃投稿，分享餐桌上发生的难忘故事。活动现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金话筒奖获得者九杰、白刚等主持人共同朗诵了金手奖作品《京城美食链接的悠悠岁月》，银手奖作品《舌尖上的爱与文化传承》，铜手奖作品《边防线上土豆宴》、《我家和西红柿的故事》，好手奖作品《秘方红烧肉》、餐桌上的邻里情，以及原创作品《餐桌上的40年》。征文活动优秀作品将于12月12号到12月26号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展播，欢迎大家关注。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歌榜，你好，我是麒麟，继续来聊聊歌坛最近一些好玩有意思的事情。王力宏呢，前两天啊，也就是8号在浙江金华举办《龙的传人2060》演唱会，那恰逢金华今年第一场雪，却让王力宏双手冻伤。他本来要在《落叶归根》这首歌的时候呢，要拉小提琴，但是手一举，正要拉，却发现已经冻红发僵，最后急中生智，改吹口哨来代替小提琴的前奏哈。确实前两天我在浙江也是非常冷，我们来听一下王力宏的《落叶归根》，稍后为您安排的是五月天的《知足》，两首联播。 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命运的安排，遵守自然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哦，远离家乡，不胜唏嘘，幻化成秋叶，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孤单，都心甘情愿。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唯独在你身边。

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刺痛。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向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刺痛。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再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 12月6号，阿信呢更新他的微博啊，感性发文，将自己的喜好呢一一跟网友来分享，说他特别喜欢阴天，喜欢偷吃泡面，喜欢半夜散步，喜欢把不喜欢的便当里不喜欢的菜吃完，喜欢克服那些不喜欢的事物之后的那种成就感等等，还感慨到说能够拥有那么多任性的喜欢都是因为有你，并且为自己送上了生日的祝福。接下来是已经出道19年的容祖儿啊，现在当然还是很拼。那近日忙于宣传全新普通话的专辑《答案之书》，并且分到上海和成都举行校园的巡回音乐会啊。容祖儿透露，自己为了做好这张专辑，去年一年只休息了9天。我们来听她的这首歌《答案之书》，标题曲。 故事的第一张玻璃窗闪着光，把浮世美梦照亮。沿一路的灯上像童话的模样，却落进一场冷暖，和自己走散。贪玩一些时光，挥霍几本账单，才发现天色已晚。开始左顾右盼，开始计算隐瞒，开始为明天紧张，和自己为难。看着你脸庞，看见我泪光，啊，谁不想，啊，有答案，啊，多迷惘，潦草青春两三行，谁陪你写完。 结局的美满，一半空白纸上一生遗憾，难忘不过是有借有还。我陪你写完，我陪你走完。 去看世俗的眼光，我认真学习的世俗眼光，世俗到天亮，一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看完结局才是笑话。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坚强，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 想 在梦想的声音上面，胡彦斌呢又开始他的神改编，这别人改编呢还能够听到原曲的轮廓，那么胡彦斌他的李白完全是像一首新歌，选择了大修大改的一种方式，让李荣浩这首歌呢有另外很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啊。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Elva 萧亚轩呢据说得了一种怪病啊，所以他的专辑的发行一直是 delay 当中啊，并且很少在网络上与歌迷互动，最近在他的自媒体上传了一张新的照片，他拍下了一位朋友送给他的卡片，并且留言自我鼓励说风暴会停止，因为我们都在一起，希望 Elva 早日康复。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遗失的心跳，别走开，稍后见。第三十位，玲珑璇也很好。 你不要我的关心也很好。 第二十九位，金莎，若只如初见。第二十八位，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 未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留给你一寸心。 第二十七位，好妹妹乐队，日子。 爱你的人儿来，爱的人儿走。 第二十六位，阿丽，默默。 默默地守护爱情，去欣赏你每个表情。 第二十五位，李晓东，梁古池，热血青春。 我知道人潮人海人来人往都在等。

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新歌抢先听。 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末快乐，我是在北京的 DJ 麒麟。首先通过本节目首发的这首单曲，是有一阵子没见的两个孩子的妈妈黄英新歌《传承之花》，一开口还是熟悉的黄英的味道。不觉黄英出道就快十年，你还记得她是09年快女的第三名吗？当时比赛当中的彩云追月、映山红，还有后来进入到歌坛跟梧桐合作的远歌等等，民族元素呢，一直是黄英音乐里面始终有的一种味道啊。这首通过本节目首发的《传承之花》，融入了洞箫等民族乐器和传统歌谣的元素，让民族传承生生不息啊。好，听过了新歌抢先听，那接着下来我们要分享过往十年中国榜同期榜单有着最大单周升幅的火箭歌。首先听到2008年的第47期的榜单上升了11个榜位啊， 排名第十五，张震岳和卓文萱合作的 Save Me 收录在那一年卓文萱的超级喜欢专辑里。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璀璨年华。 天一天忙碌着，熟悉的陌生的都会擦肩而过，一天天寻寻觅觅着，一天一天等待着属于我，属于我很简单。 2009年第47期中国榜的火箭歌升幅22个榜位，排在第16啊。牛奶咖啡的习惯了寂寞。2010年，在台湾地区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音乐人洪一峰老先生去世啊。那么他的大儿子呢，是在台湾地区非常有名、子承父业的闽南语歌王，叫洪荣宏啊。二儿子呢，也是著名的音乐人洪敬尧。那么那一年呢，由洪敬尧担任制作人，各方歌手一起推出了纪念洪一峰先生的纪念专辑，叫《恋花》，其中 SHE 和洪敬尧一起来带来的老唱盘，在2010年第47期榜单前进了16个榜位，成为当周的火箭歌曲。一开始从洪一峰先生保存在老唱盘的歌声当中开始这首歌。 再会啊，再会啊。时间也不限， 心里有一张老唱盘，小时候我做 次都是情不自禁，深呼吸，把思念隐藏在心底。好难得能够和你一起快乐，像时间把你和我变回从前。那天的游乐园是否依旧晴天？ 当时那英时隔九年发表了专辑《那又怎样》，是他的个人生涯第八张专辑。我们听到其中的一首主打歌曲叫《你的微笑》，这首歌呢以15个榜位的升幅成为那一年第47周的火箭歌，同时来到亚军的位置。麒麟正在北京为大家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末快乐我的朋友。璀璨年华2012年第47期榜单最大升幅的歌曲是罗中旭的《看见爱》，当时升幅12个榜位，排在第15，收录在这一年2012年发表的 EP《幸福觉醒》当中。别走开，稍后继续听好听的歌曲。 纷纷扰扰，缤纷之中，容易迷失自己。 匆忙的我，烦透的你，茫然不已。茫茫碌碌人群之中，寻找原来的我，从前的你，激情四溢，满是阳光自信。什么时候我们变得冷漠？翻来覆去还是盲目？是不是我们都想拥有太多，才会怕失去什么？不知道想有还想做，伸出你的手，爱会简单。敞开你的心，非常爱你的人看见。不要让自私和偏见，放被爱折磨给执着和宽容，才会快乐。耶耶耶。来来往往人群之中，需要重生自己。暗淡的我，颓丧的你，不要重现。茫茫碌碌人群之中，寻找原来的我，从前的你，激情四溢，满是阳光自信。什么时候我们变得冷漠？翻来覆去还是盲目？是不是我们都太爱自己，才会怕失去什么？不知道想有还想错，伸出你的手，爱会简单。敞开你的心，非常爱你的人看见。不要让自私和偏见，放被爱折磨给执着和宽容，才会快乐。伸出你的手，爱会简单， 爱会变得简单。 敞开你的心，非常爱你的人看见， 深爱你的人看见。 不要让自私和偏见，说和宽松才会快乐。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你的心，非常爱你的人看见， 深爱你的深看见。 不想让自私和偏见，放被爱折磨给执着和宽松。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上歌曲 Top 40第二十位，苏诗丁《心弦》。第十九位，汪苏泷《不负》。 回到初遇那一刹，刻你在心上。 第十八位，张靓颖《我不在》。 我不在，等着别人的看看。 第十七位 FIR 范逸臣《功夫狂潮》。 少林武当古风俱笑，对着南拳东西咆哮。 第十六位邓伦周一围《上新了故宫》。第十五位刘美玲莫忘。 几番霜几番雨。 第十四位蔚蓝在月台上等你。 我内战 第十三位王铮亮任我。 思想有多为方正多。 第十二位韩红朝圣之心。第十一位腾格尔凡人英雄歌。 好人难当命不难。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操盛宴，超低狂欢！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衣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低至1折。诚信老店，品质保障，买皮草别乱跑，西单商场北五楼更可靠。 下载联通手机营业厅，年终大回馈，好礼见面送。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能见度和空气质量有继续转差的趋势。今天夜间有轻微到轻度霾，明天白天有轻度到中度霾，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后天也就是周日，上午冷空气到来，霾逐渐消散，空气质量和能见度转好。因此，双休日两天来看，周六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周日适合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轻微到轻度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轻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5%。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超级英雄动画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将于12月21号登陆内地大荧幕，12月16号更将在全国开展百场提前售票观影活动。六大蜘蛛侠破次元集结，各显神通，对抗以金并为首的反派 BOSS 团，拯救世界。作为漫画打造的超级英雄动画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创新了动画电影的展现形式，充满活力的视觉风格是这部影片最引人关注的特点之一，将漫画与当今最先进的 CG 技术融合，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视觉风格。该片目前已入围第91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初选名单。继续来关注经典童话喜剧动画《森林奇缘》宣布将于1月18号正式上映，定档预告及海报一并曝光。城堡、森林以及众多童话人物和萌宠构成了一个异彩纷呈的魔法世界，在寒冬为广大观众奉上一份来自奇幻世界的快乐源泉。定档海报以魔法森林和城堡为主要背景，在恶龙的围攻下，公主米拉挥舞蛋糕铲，骑士鲁斯兰手握弹簧剑，两人并立，露出自信的微笑，喜感的武器透露出影片欢乐轻松的氛围。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继续璀璨年华，张震岳这些年的新的身份呢，有说唱节目的明星制作人，早几年跟几位老大哥还组成了一个 Super Band 纵贯线的乐队。上一时段我们听到张震岳在10年前作为制作人为卓文萱合作的 Save Me 呢，这个时段一开始我们要听到5年前2013年第47期中国榜 Top 40的火箭歌曲还在第10位啊，张震岳的一首歌叫做先这样吧，收录在他至今为止最近的一张个人专辑我是海雅古墓当中。 片刻的瞬间，天空云飘荡在不安的心头，冷战的结果，过好久感觉到不祥的念头。 是谁伤了心？是你。走到这一步，仍有一丝丝不愿意放手，妥协和放纵，问题没有解决，不想再多说。是谁厌倦了？是我，是我。在爱情里黑面像海角天边，这距离好遥远，触碰不到最初相识的美。这地步的有一丝丝不愿意放手，妥协和放纵，问题没有解决，不想再多说。是谁厌倦了？是我，是我。在爱情里泪面像海角天边，遥远，触碰不到最初相识的美。任凭眼泪在你脸上划过，我头也不回，先这样吧。 地方，当我穿过 时间没有听到他的歌曲了，大家还记得这位叫做张霞浩的歌手吗？这位创作音乐人2014年第47期中国榜 Top 40 火箭歌曲是来自他的只有活在梦里 Just Like a Bird， 当时排在第17位啊。有人说呢，他是男版的曲婉婷，其实他也是曲婉婷的好朋友，帮曲婉婷制作过音乐啊。这首歌收录在张霞浩2015年的专辑浩浩啊，第二个是 HOW 啊，这张专辑当中。璀璨年华，接下来我们要听 Twins 的歌曲，2001年 Twins 同名 EP 发表啊，当时呢最为大家熟悉的就是黄伟文作词，伍乐成作曲的《明暗暗恋补习社》，是他们出道的第一首大热的单曲。在2015年。Twins 再度和两位音乐人合作，打造了一首歌，叫做《虚灵时代》啊。在2015年第47期 TOP 40上面，这首歌成为当周的火箭歌，前进了17个榜位，排在第14。Twins《虚灵时代》呀。 如何重回少女？连眉头那风沙都长满一岁，然而年龄太虚。不肯衰老的进不老下去，成年人遗失的大哭大笑仍要追， 仍然 生存现实大学若然读得太累，反顾居回到你身边去，世纪一对最终归 感受，没有祝福就给自己祝福，没有礼物就把自己当礼物，一切都会结束，像走过的夜路，曾让人想哭，总叫人无助，还不清楚就让自己想清楚，还是想哭就让自己大声地哭，一定要幸福，你吃过太多苦，在此刻终于可以满足，一定要幸福，曾绕过太多弯路，到此刻终于能够结束， 2016年第47期中国榜的火箭歌，锁定这首一定要幸福，这是陈曦董东东写的电视剧咱们相爱吧的主题曲，张靓颖。麒麟在北京，首先要谢谢各位的收听，璀璨年华，我们从10年前回顾到1年前，接下来是2017年第47期的火箭歌，这是一次延续了30多年的情感印记，以张艾嘉1986年自导自演的电影《最爱》作为情感的发起点，在2017年，张信哲和张艾嘉合作完成了《永恒的印记》。 一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全意的把它当作是你的最爱。 望着夕阳沉入海里，两个人闪烁的倒影，